會登靈絕頂，一覽中山小，光明頂，陶傑、鮑偉聰。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。 最近有一隻新香港人的名詞， 很多人不懂解讀， 什麼叫新香港人呢？這個上面的官方社論就說，因為現在香港有一些大陸的新移民，他們為香港社會提供新血。早幾天我們都講過新香港人的問題，不過蜻蜓點水，今天再深入論釋這個新香港人後面潛在之危險。這篇社論出自《人民日報》的海外版。當然你不需要理會他，因為根據《基本法》， 香港是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，《基本法》沒有說到的叫新香港人治港。首先，如果指地理方面是沒有問題，例如紐約叫New York，叫新約克， 或者在北美洲有一個地方叫Newfoundland， 這些全部在英國移民，這個200年前去加拿大、美國的時候，新奧爾良、新約克即是紐約，甚至紐西蘭、紐西蘭，全部代表一個交通史和移民史，這個沒有問題。 新澤西州，美國最多紐密，因為它的歷史短，以及早年英格蘭、蘇格蘭移民去那裏。這不會有任何政治問題。另一種，譬如你一間公司有新同事來，老闆介紹，這位新同事叫什麼名字？這個新同事有別於 在做了很多年的舊同事，但新下新下做得一個月兩個月一年，你就不會再新了。新同學、新同事，廣東話有一句，一旦新是很危險的，你的處境叫新泥新豬肉，新泥新豬肉即是被人欺負，被人揼，但不要緊。 隨著時間，你的地位會改變，新同學也好，新士兵也好，新丁也好，新仔也好，廣大玩新生，玩下玩下，到第二年你就不新了，你是一個舊人，舊人你可以玩新，地位會轉變。雖然你身為一個新生，入到大學迎新營，被老鬼玩得很慘，這是一個歧視。 但是你的地位隨著你不再新，歧視是會消失的，而且這種歧視不是太傷害，那種廣大玩新生扔你到水池扔你是惡作劇。只不過不是，一旦標籤為新香港人，相對就是舊香港人。我們上次說過，毛澤東最懂得用新 來分化舊，新社會、舊社會、新中國、舊中國，一旦標籤你新和舊的分別，我們善於創造一個新世界，也敢於毀滅一個舊世界。 這個新字我們香港一向用開，例如新移民說了很多年，但從來都沒有引起觸動任何人的神經，因為新移民就是用來區別 一個，譬如在四九年、五、六十年代游水也好、翻山越嶺也好，我們下來香港的移民的上一代或上兩代。 新移民就是代表現在由80年代開始，經過團聚或者經過一些抵制政策之後可以來到的團聚，或者一些投資移民，那些就為之新移民。這個新字區別於為了逃離共產政權而冒生死危險來的移民的一代。所以這個新移民一直下來，大家都是作為一個 時間性的區分，移民亦沒有任何貶義。 沒有的，但你說新香港人，這個新香港人的身份是永久，是有別於舊香港人 是永久。 所以这种提法是有分化作用。 而不是所谓的团结。 一旦分化,危险。 因为那篇社论的说法,这些新香港人是来填补或帮香港 去補充一些人的資源，這些資源因為現在香港人人口老化，諸如此類的生育率低，他剛好可以填補到。他還提出其中10%以上的學歷，即是告訴你這些是高質素的移民，所以甚至那篇社論印了湯維的Marco 来做代表，让你们香港人原来新香港人就是汤维，汤维就是新香港人。请问汤维为何要移民来香港呢？因为他拍了一个色戒在大陆被人封杀5年，他唯有下来香港拍到《月满牵尼斯》才叫有公开。汤维下来香港以幽才计划本身 不如現在找回他的毛莽，很多，將湯維列為漢奸，李安也是，你在大陸視之為漢奸，他不是漢奸，你怎會封殺他5年呢？落到來香港變成新香港人，變成憂才，變成驕傲，變成典範，現在是否就是這樣，拿來做例子，什麼來的？很奇怪，我也不明白為何不用狼狼，他也是英國憂才計劃來香港，還有很多，因為湯維在很多港男宅男眼中是女神，他覺得沒有所謂新舊。 後來者和前以前在這裏都是一家人，你這個台灣也是，有沒有人敢提倡一個叫新台灣人，這個必然是敏感。如果下一屆蔡英文民進黨上台，他如果他說要扶役培養一隻新台灣人，你猜大陸會不會笑騎騎地對他？ 聞都聞到你想怎樣，什麼叫舊台灣人？馬英九、王金平這些叫舊台灣人，新台灣人有台獨意識的叫新台灣人，他會這樣看，我以為你調轉，綠營的就叫做舊台灣，原本就是綠營的就叫新台灣人，藍營的舊台灣人，你說是什麼意思？台獨，就是了。 所以這個新同舊在文化語境裏面是有非常令人不安的氣味。不過不要緊，香港人不要理新還是舊，他們對政治很冷感，尤其很討厭政治，覺得無所謂，以前有一間大舞台，後來有一間新舞台。 有什麼問題？不要緊，沒問題的，就繼續下去。反而我聽過一些不是官方民間的形容來香港的，無論是讀書或工作，他們反而會用港漂這些字眼，因為以前香港就說北漂，回大陸賺錢就北漂。 現在就南來的就叫港漂，但通常這些是比較知識分子、飄字有一種荒涼的意思，是一種蒼涼，本身政治意味也不是那麼重，還有一些自嘲，飄本身也是一種正常的現象。網絡8比1903.com指點江沙，笑傲江湖， 光明頂陶傑、鮑偉聰。 講到北漂本身沒有政治意味，因為漂流、移民是很正常的現象，這些正常得來是歷史上古往今來都會見得到，所以英文裏對於北漂有一個特定的字眼 叫Diaspora D-I-A-S-P-O-R-A 這是源自希臘，在三千多年前希臘、馬其頓時時有漂洋過海的漂流族群，到現在也一樣，譬如海外唐人街、聚居、猶太區，不會形成一個新物物、舊物物，新大陸、舊大陸就有 地理名詞有，但將人群劃分為新定舊，這件事是很有問題的，這也是敏感，因為正正很多現在用了雙非、蝗蟲這些字眼都已經引起一些平等 關注的人士覺得這些字眼比較hate的language 雙非是梁班子創建出來的名詞，但你標籤了，人們覺得現在不要理會標籤，它是用一種最快捷的方式去形容一些小孩的地位，這叫雙非父母、雙非童本身 點解有個問題，就是這個非字，在中文裏面是負面，非議、非禮，英文所謂negative，非法，否定的，這個字是沒有正面的東西，沒有正面的，你梁班子先將這班人叫定性為雙非同，即是說雖然他在香港出生，父母都是非法居留。 好了，這個變成雙非同本身，他一出生雖然技術上是香港人，但是因為他是雙非同，所以他與香港其他父母永久居民的身份是不同的，這種叫做classification 在人群裏面一旦作出一個classification 這是危險的開端，當初希特拉就是將猶太人 classify，同本身日耳曼人不同。希特拉開頭都沒有推他們進煤氣室，開頭只要他們立個堅章，這個中國在五十年代開始都是，這個叫交代家庭成分。你的父母如果你是來自農村，是富農、中農、貧農還是地主，你是不是要先說？ 當時沒有富農、中農、貧農，沒有事的，當初登記而已，那些人就如實登記，我家有多少畝地，你是富農，我家一畝地都沒有，是跟人打工，你是貧農，行了，登記了之後，沒多久之後你就知價錢了，自然會有一種新的政治理論出來，就告訴你，富農、地主是最大惡極的，接著怎樣呢？ 你自己看看歷史，所以這些新香港人這種理論一出，你對於了解中國就會覺得毫不意外，因為這一招以前用過很多次，但你知道香港人是盲目，他覺得新好，沒什麼問題，新和舊巴士都有 九巴、港巴和新巴，大家一樣為社會服務，沒問題，你認為沒問題就沒問題，遲些將來這個身份可能亦是很多社會上、教育上、甚至政治的仕途上會不會對你有影響，還有這個新香港人、舊香港人誰去標籤、誰去定呢？ 將來你就會知道，是會有一種，我不知道是否法理，還是一種價值的標準，自然將香港劃分成起碼兩種，叫新香港人和舊香港人。 既然这个世界你承不承认是叫日新月异， 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比旧更加进步， 新是代表进步， 是新。 既然是新，香港人是否有朝一日 必定应该取代旧香港人？ 无论是年纪的推移或自然人口老化的淘汰， 或者用某种行政手段予以区隔。 如果將來有舉例能夠說流利普通話書寫簡體字愛國愛港，這是第三，作為新香港人的標準。不要說新香港人，我說一件事很多人明白，你不要說新香港人舊香港人。現在我說梁振英是一個新特首， 而曾蔭權是一個舊特首，你清晰吧？為何曾蔭權是一個舊特首？ 他有爵士勳銜， 他出身於前港英公務員隊伍。 他做過港英時代的財政司。 而且比起梁振英， 曾蔭權是對國家的感情 不是那麼充實，這幾件事你要問外面的人。 我告訴你95%同意。 這樣已經有新同舊之分，有沒有？很明顯，新者進步也，剛才你提到，如果你買手機， 你不要理由去買手提電話， 你給我一個舊的電話或新的電話。 你買iPhone， 當然是最新型， 最新型號。 難道我要Ericsson、 Motorola 大水壺嗎？ 這個人之常情。 因為如果你現在開始了新香港人論之後， 漸漸久了之後， 你就會分開了，譬如說一些，還有每個人要問自己，有一天，就算你是胡應湘、陳啟宗、夏至、李卓人、長毛，你要問一問你是新香港人還是舊香港人。麻煩你自己告訴某一方面你是新還是舊，你自己想。 如果我到時將身份證分開兩隻色，一隻新香港人我是給粉紅色， 這樣又怎樣呢？ 不是，未去到身份證。 譬如舉個例子，在未來的所謂政黨或立法會的選舉， 如果虛構有個新香港人黨成立， 自不然裡面的成員或者裡面的政治立場 就是以新香港人為先，相對於那他要公佈你這個新香港人的政綱是什麼，定義是什麼，都很有趣的。 可能吸納了很多新移民的票。 好了，網絡給1903.com。 人節地靈，光明頂。